安宗抓了抓头发，要说不对劲儿，他几乎浑身都不对劲儿。但是要找出些头绪还真是非常困难。卢老师这段时间的确很怪异。安宗突然想起白毅之前和祭天嘀咕了些什么，便问道： 对了，刚才祭天和你说什么了？ 白毅喝了口茶，眯着眼睛不怀好意地说： 你这么好奇干嘛？我们俩不能有些私事啊。 安宗尴尬的脸颊发热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心想 问问不行啊。 然后心里就产生一种类似极度的失落感。白毅见他脸色变来变去，推了推他说： 我只是让祭天给我们透露些调查信息，毕竟有熟人好办事嘛。你用得着脸色那么难看吗？真是个醋缸子。 哎，你才醋缸子，你全家都是醋缸子。你爱和谁咬耳朵蒋安宇是你的事儿，大爷我才不管呢。 匆忙拿着书逃似的离开了办公室，再待下去他的脸就快要红得可以半关公了。接下来就等着祭天这小子来给他们后续的线索了，而此时稳定学生情绪才是老师的首要任务。安宗边走边想， 这事真够怪诞的。本来一开始我是有些半推半就的，心想如果没意思就搪塞过去算了，但是现在出现了如此爆炸性的发展，要说不好奇实在是不可能的。再说已经死了一个学生了，如果不去查清楚实在不安心，也对不起那个死掉的学生，卢老师那方面也过意不去。看来事情远没有最初想的那么容易收拾。 因为死了一个学生，学校比以往早放学，大家都逃也似的离开了学校。安宗收拾了东西回到办公室，此时白毅和祭天已经在了，但是却没有看见卢老师的身影。他停了一下走进去后，白毅向他招了招手。祭天顿了一下，安宗示意他继续讲不用停。祭天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，他也很莫名，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就那么跳楼了呢？他只是复述了调查口录，其中大多数都说是卢老师夸奖了那个同学做题目做得好，然后那孩子就开始不正常了，先是对着黑板傻笑，然后回头对着大家冷笑，最后貌似说了一句就跳楼了。事情完全是荒诞的不得了，如果是过去的祭天，他还会认为是孩子学习压力大得了抑郁症什么的，不过现在他完全相信这事儿可能是某种鬼怪作祟，所以做完必要的口录后就来这里找白毅商量。而后警察又针对卢老师问了一些问题，毕竟是上他的课时出的事，而且他最近的情况也十分古怪，虽然还没有追究责任，不过必要的提问是少不了的。但是此时卢老师已经处于崩溃状态，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听得懂，已经被警察送回了家。安宗越听越糊涂了。 如果说这孩子被骂或者被责怪，心理承受能力差，的确会做出偏激举动，但是被夸奖，这还会死人？那以后我被人夸几句，是不是也要迎风流泪，找个大厦跳楼啊？ 他看了看白毅，白毅低下头想了一下，问道： 你知道卢老师风言风语说的内容吗？不管有多怪异，记得就说出来。 祭天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： 他说的都含糊不清，听起来像哭丧似的。不过有一句话让我有些背后冒寒气，他说什么照片里的鬼来找他了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果然是和白天照相馆的事有关系。祭天看着他们的表情都有些古怪，以为他们想到什么头绪了，安宗就捡重要的和他说了一下。祭天想了一下就说： 要不然我带你们去那个卢老师的家，有什么事我们当面问问。 白毅没有拒绝，而是看了看安宗。安宗低头想了一下，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估计。 其实我在意的无非也就是会不会有危险，过去的我或许会非常热血地答应帮忙，但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我知道了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多大的能耐挑多重的担子， 如果没能力就不要鲁莽，否则忙没帮到，最后搞得自己也危机四伏的，几乎每次都是白衣插手帮忙才准备备案。这事儿您可慎重点。 在安宗踌躇不定的时候，白毅倒开口道， 去看看吧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宗明白他的意思，是想说让他不用太担心那个古怪的鬼咒，事情还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，于是他让祭天带路。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卢老师具体住在哪里，还是祭天问了同事才知道。当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人家家门口时，发现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。这一下，三个人都有些尴尬。三个愣头青捡吃晚饭的时间跑到人家去，有种故意来蹭饭的感觉。白毅倒是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按了一下楼面外的通话机。这种工房在楼下都有简易的对话设施，按了半天也没有人回话。安宗看着他们两个说， 会不会没人呢？ 祭天摇头道， 不太可能，听我同事说，送他回来的时候几乎是架着抬上去的，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还能跑到哪里去？ 过了好一会儿，通话器里才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。卢老师听到是他们的声音，有些急促，很快铁门就开了。他们走上楼梯，卢老师已经在楼梯口候着了，他现在的样子有些恐怖，感觉像是濒临精神失常的人。如果他嘴巴边上再淌一些口水，安宗都可以判定他成痴呆了。他们走到卢老师身边，喊了他好几下，他才像从噩梦之中清醒过来一样。 进屋再说吧。 走进屋子，这里乱得出奇，地上摊着许多旧相册，桌子上到处都是吃完的碗筷，衣服什么的就扔在沙发上，也没有去整理。卢老师神经质地指了指椅子，让他们自己捡空位子坐。本来他们还想要问出点什么，不过看卢老师这个样子，也知道没希望了。地上堆了好几本相册，看得出卢老师很喜欢摄影。卢老师坐在他们身边，一直在摸着自己的后颈。可是因为身边有熟人，他的情绪稍微放松了一些，感觉不像前面那么夸张，但是绝对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卢老师了。祭天因为穿着一身警服，显得有些扎眼。卢老师有些忌讳，多次想要开口，都顾及到祭天没有说下去。安宗连忙说道， 啊，卢老师，这位是我们的朋友，放心吧，我们来是为了你中午要我们帮的忙。 此时他才稍微放松了心态，叹了一口气说， 唉，我并不是介意一个警察来听，只是我怕你们认为我已经疯了，其实或许我真的是疯了。 说完他捂着额头，慢慢叙述了一段荒诞至极的事情。卢老师因为精神不稳定的关系，说话断断续续，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算是把事情的大概给听明白了。卢老师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，每年都要去外地好几次，这点他们都知道，有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些土特产什么的。就在半个月前，卢老师特地调整休假，赶在五月长假前出去旅游，这是资深旅者的经验之谈。赶在五月长假时去旅游，看的不是风景，而是一个个人脑袋，连景点费也比平时要贵许多。所以许多真正喜欢旅游的人都会把行程提前或者延后，这样可以错开高峰期，也容易买车票。卢老师有一帮自己的驴友，他们准备去云南临沧，那里濒临澜沧江。除了卢老师还去了四个人，这四个人都是他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。几十年的交情让这几个爱旅游的中年人相处得十分融洽。他每次出去都会拍许多照片。中年人出去玩也不会拍什么风光大片，就是拍他们站在景点前的旅游纪念照。卢老师对此可谓十分热衷。 他们一行人去了阿瓦山的苍原崖画，后来还到澜沧江拍了许多照片，可以说游玩得十分畅快。但是此后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此次愉快的旅程变得有些怪异。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带了相机，但是那天到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内的南天河时，不知怎么就剩下卢老师的一台单反可以用了。大家一开始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，能拍照片就好了。于是划着一叶小舟，沿着河川顺流而下，两岸风光秀美，时不时的卢老师就要对着河畔照相。船行半路，就在卢老师又拿起相机再次对准焦距的时候，看到河里好像漂浮着一个黑色的物体，感觉像是人的头发，头发下面居然还有半张人脸。他连忙放下相机招呼大家去看，但那时河面水波不兴，一片宁静，已经没有什么黑色头发了。于是大家都嘲笑卢老师老花眼了，卢老师也摇了摇头，认为自己是太过疲劳。但是他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好像被人给抓了一下，有一种像被湿漉漉的水草扫过一样的感觉。他一回头就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可是用手一抹脖子，的确有一滩水。此时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觉得那里可能不干净，便叫船家快一点开走。